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365。 你好，我是李斌。今天我分享的主题是 HTTP 请求流程，为什么很多站点第二次打开的速度会很快。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介绍了 TCP 协议是如何保证数据完整传输的。相信你还记得，一个 TCP 连接的过程包括了建立连接、传输数据和断开连接三个阶段，而 HTTP 协议正是建立在 TCP 连接基础之上的。 HTTP 是一种允许浏览器向服务器获取资源的协议，是 Web 的基础。通常由浏览器发起，用来获取不同类型的文件，如 HTML 文件、 CSS 文件、 JavaScript 文件、图片文件、视频文件等等。此外HTTP 也是浏览器中使用最广的协议，所以要想学好浏览器，就要先深入的了解什么是 HTTP。 不知道你是否有过下面这些疑问。首先，为什么很多站点第一次访问的时候打开的速度比较慢，但是当时再次访问这个站点的时候速度就很快了。第二个是，当登录过一个网站之后，下次再访问该站点就已经处于登录状态了，这是怎么做到的呢？这一切的秘密都隐藏在 HTTP 的请求过程中。所以今天的这篇文章，我将通过分析一个 HTTP 的请求过程中的每一步的状态，来带你了解完整的 HTTP 请求流程。希望你看完这篇文章之后能够对 HTTP 协议有一个全新的认识。如果你在浏览器的地址栏里面输入极客时间网站的地址，那么接下来浏览器会完成哪些动作呢？下面我们就来一步一步详细的追踪一下。首先浏览器会构建请求行的信息，构建好之后，浏览器准备发起网络请求。不过在真正的发起网络请求之前，浏览器先会在缓存中查询是否有要请求的文件。浏览器缓存是一种在本地保存资源副本的技术。当浏览器发现请求的资源已经在缓存中存有副本的时候，那么它会拦截请求，返回该资源的副本，而不是再去服务器去重新下载。这样做的好处有，可以缓解服务器的压力，提升性能，因为获取资源耗时更短了。并且对于网站来说，缓存是实现快速资源加载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了，如果缓存失败了，那么就会进入到网络请求过程了。不过在了解网络请求之前，我们先要看看 TCP 和 HTTP 的关系，因为浏览器使用的是 HTTP 协议作为其应运程协议，用来封装请求的文本信息，并使用 TCP IP 作为传输性协议，将它们发送到网上。所以在 HTTP 开始工作之前，浏览器需要通过 TCP 协议与服务器建立连接，也就是说 HTTP 的内容传输是在 TCP 的传输速率阶段来实现的。你可以结合文中的 TCP 和 HTTP 的关系示意图来更好的理解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那么接下来你可以思考这么一连串的问题。首先 HTTP 的网络请求第一步是要做什么呢？结合示意图，你可以看到是要和服务器建立 TCP 连接。那么建立连接的信息都有了吗？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讲到了建立 TCP 连接的第一步是需要准备 IP 地址和端口号。那么怎么获取 IP 地址和端口号呢？这得看看我们现在有什么。我们现在只有一个 URL 地址，那么是否可以利用 URL 地址来获取端口号信息呢？同样，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介绍过，数据包是通过 IP 地址传输给接收方的。由于 IP 地址是数字标识，比如极客时间网站的 IP 地址是 39.106.233.176、这个非常难以记忆，但是使用极客时间的域名 time.极客帮.org 就好记多了。所以基于这个需求又出现了一个服务，它就是负责把域名和 IP 做一一映射关系的。这套把域名映射为 IP 的系统叫做域名系统，简称 DNS。所以这样一路推导下来，你会发现第一步浏览器会请求 DNS 返回域名对应的 IP。当然了，浏览器还提供了 DNS 数据缓存服务，如果某个域名已经解析过了，那么浏览器会缓存解析结果，以供下次查询的时候直接使用，这样也会减少了一次网络请求过程。拿到 IP 地址之后，接下来就需要获取端口号了。通常情况下，如果 URL 没有特别的指明端口号，那么 HTTP 协议默认端口号是80。到了这里，我们已经把端口和 IP 地址都准备好了，那么下一步是不是可以建立 TCP 连接的呢？答案依然是不行。 Chrome 有个机制，同一个域名最多只能建立6个 TCP 连接，如果在同一个域名下面有10个链接请求正在同时发生，那么其中的4个会进入到排队状态，直到进行中的请求完成为止。 当然了，如果当前的请求数量少于6个，那么会进入下一步建立 TCP 连接。排队等待结束之后，终于可以快乐的和服务器握手了。在 HTTP 开始工作之前，浏览器通过 TCP 与服务器建立连接。而 TCP 的工作方式，我在上一篇文章中已经做过详细的介绍了，如果有必要你可以提前回顾一下，这里我就不做过多介绍了。一旦建立了 TCP 连接啊，浏览器就可以和服务器进行通讯了，而 HTTP 中的速率正是在这个通讯过程中传输的。你可以结合下来的 HTTP 请求格式图来理解，看看浏览器是如何发送信息给服务器的。首先浏览器会向服务器发送请求行的信息，请求行包括了请求方法，然后请求 URL 和 HTTP 协议版本号。发送请求行就是告诉服务器需要什么资源，最常用的请求方法是 GET， 比如在浏览器的地址栏嵌入即刻时间的域名 time.jkbound.org， 这就是告诉服务器要 GET 到它的首页资源。另外一个请求方法是 POST， 它用于发送一些数据给服务器，比如登录一个网站，你就需要通过 POST 的方法把用户的信息发送给服务器，这里的用户信息是通过请求体来发送的。在浏览器发送请求行之后，还要以请求头的形式发送一些其他的信息，把浏览器的一些基础信息告诉服务器，比如包含了浏览器所使用的操作系统、浏览器的内核信息，然后以及当前使用的域名信息、浏览器端的 cookie 信息等等。这样经历了千辛万苦， HTTP 的请求流程终于被送达了服务器，那么接下来服务器会根据浏览器的请求来准备相应的内容。一旦服务器处理结束，便可以返回数据给浏览器了。你可以通过工具软件 CUR 来查看返回的数据，具体的使用方法是在命令行里面输入 CUR:i:httpstime.jkbound.org。注意这里面加上了-i是为了返回响应行、响应头和响应体。返回的结果我已经展示在文中了，你可以结合着来理解服务器是如何响应浏览器的。首先服务器会返回响应行，包括了协议版本和状态码，但是并不是所有的请求都可以被服务器处理的。那么一些无法处理的请求或者出错的信息怎么办呢？服务器会通过响应行的状态码来告诉浏览器它的处理结果。最常用的状态码是200，表示处理成功，如果没有处理成功，那么返回404。状态码类型有很多，这里我就不过多介绍了，网上有很多资料，你可以自行查询和学习。随后正如浏览器会随同请求发送请求头一样，服务器也会随同响应发送给浏览器响应头。响应头里面包含了服务器的一些自身的信息，比如服务器生成数据的时间、返回的数据类型是 JSON HTML 流媒体信息等等，以及服务器要在客户端中保存的 cookie 信息。发送完响应头之后，服务器就可以继续发送响应体的数据了。通常响应体包括了 HTML 的实际内容。以上这些就是服务器响应浏览器的具体过程。但是通常情况下，一旦服务器向客户端返回了请求数据，它就要关闭 TCP 链接了。不过如果浏览器或者其他的服务器在其头中加入了 Connection Keep Alive， 那么 TCP 链接在发生后依然会保持打开状态，这样浏览器就可以继续通过同一个 TCP 链接发送请求了。保持 TCP 链接可以省去下次请求时需要建立链接的时间，提升资源的加载效率。比如一个 Web 页面中内嵌的图片就是来自于一个 Web 站点，如果初始化了一个持久链接，你就可以复用该链接以请求其他的资源，而不需要再去重新建立 TCP 链接。到了这里流程似乎终于结束了，不过还有一种情况你要了解一下，比如当你在浏览器中打开 jkbound.org 后，你会发现打开的网址是http://www.jkbound.org。 jkbound.org 和 www.jkbound.org 这两个 URL 是不一样的，之所以不一样是因为涉及到了一个重定向操作，跟前面讲的一样，你依然可以使用 CURL 来查看请求 jkbound.org 会返回什么内容。在控制台输入以下命令 CUR:i:jkbound.org， 注意这里面输入的参数是大 i 和小 i 不一样，杠大 i 表示只需要获取响应头和响应行的数据就可以了，不需要获取响应体的数据。最终返回的数据如下图所示，从图中你可以看到响应行返回的状态码是301，状态码是301就是告诉浏览器我需要重新定向到另外一个网址，需要重定向的网址正是包含在响应头的 location 字段中，所以接下来浏览器获取 location 字段中的地址，并使用该地址重新导航，这就是一个完整的重定向执行流程。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输入 geekbar.org 最终打开的却是 3w.geekbar.org。不过你也不要认为这种转跳是必然的，如果打开了 12306.cn 你会发现这个站点是打不开的，因为12306的服务器并没有处理这种转跳，所以必须手动的输入 3w.12306.cn 才能打开页面。说了这么多，相信你已经了解了 HTTP 请求的流程，那么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看文章开头提出来的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很多站点第一次打开的速度会很快，这个主要原因是第一次页面加载的过程中缓存了一些耗时的数据。那么哪些数据会被缓存呢？从上面介绍的核心请求路径可以发现， DNS 缓存和页面资源缓存这两块可以被浏览器缓存的。其中 DNS 比较简单，它主要是在浏览器本地把对应的 IP 地址和域名关联起来，这里就不做过多分析了。下面我们重点看看浏览器中的资源缓存，你可以结合文中的缓存查找流程示意图来理解。首先看看服务器是通过什么方式让浏览器缓存数据的。从图中的第一次请求可以看出，当服务器返回 HTTP 响应图给浏览器时，浏览器是通过响应图中的 kitchcontrol 字段来设置是否缓存该资源。通常我们还需要为这个资源设置一个缓存过期时长，而这个时长是通过 kitchcontrol 中的 maxage 参数来设置的。比如示意图中设置的缓存过期时间是2000秒，那么它就会设置成 kitchcontrol maxage 等于2000，这也就意味着该缓存资源还未过期的情况下，如果再次请求该资源，会直接返回缓存中的资源给浏览器。但是啊，如果缓存过期了，浏览器会继续发送其网络请求，并在 HTTP 请求头带上 if not match， 然后后面跟上一个之前服务器返回的一串 token。服务器接收到请求头之后，会根据 if not match 的值来判断请求资源是否有更新。如果有更新啊，这会返回304状态码，相当于服务器告诉浏览器这个缓存可以继续使用，这次我就不重新发送数据给你了。如果资源有更新，那么服务器就直接返回最新的资源给浏览器。关于缓存的细节特别特别多，具体的细节你可以参考文中关于 HTTP 缓存的链接，这里我就不过多介绍了。简要的来说啊，很多网站第二次访问能够秒开，是因为这些网站把很多资源都缓存下来了，浏览器缓存直接使用本地副本来回应请求，而不会产生实际的网络请求，从而节省了时间。同时啊， DNS 数据也被浏览器缓存了，这又省去了 DNS 查询的过程。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再看看，就是登录后的状态是如何保持的呢？大致流程如下啊，当用户打开登录页面，在登录框里面填入用户名和密码，点击确认按钮，点击按钮会触发脚本生成用户的登录信息，然后调用 POST 的方法把用户信息提交给服务器。服务器接收到浏览器提交的信息之后，查询后台验证用户的登录信息是否正确，如果正确的话，会生成一段表示用户身份的字符串，并把该字符串写到响应头 setCookie 字段里面，然后把响应头发送给浏览器。浏览器在接收到服务器的响应头之后，开始解析响应头，如果遇到响应头里面含有 setCookie 的字段的情况，浏览器会把这个字段保存到本地，这样到用户再次访问的时候，浏览器会发起 HTTP 请求，但是在发起请求之前，浏览器会读取之前保存的 Cookie 数据，并把 Cookie 数据写进请求头的 Cookie 字段里，然后浏览器再将请求头发送给服务器。服务器在收到 HTTP 请求头数据之后，就会查找请求头里面的 Cookie 字段的信息，当查找到包括之前设置的这一串字符串时，服务器查询后台并判断该用户是已经登录的状态，然后就会生成该用户相关的页面信息数据，并把生成的页面数据发送给浏览器。浏览器在接收到含有当前用户的页面数据后，就可以正确的展示用户登录状态了。通过这个流程，你可以知道浏览器的页面状态是通过 Cookie 来实现的，而 Cookie 流程你可以参考文中的 Cookie 流程示意图。简单的说啊，如果服务器发送的响应头内含有 setCookie 字段，那么浏览器就会将该字段的内容保存在本地。当下次客户端再往该客户端发送 HTTP 请求时，客户端会自动的在请求头中加入 Cookie 值后再发送出去。服务器端发现客户端发送过来的 Cookie 后，会检查究竟是哪一个客户端发送过来的请求，然后再对比服务器上的记录，最后得到该用户的状态信息。整体来说啊，本篇文章的内容比较多，比较碎，但是非常重要，所以我先来总结一下今天的主要内容。 为了便于你的理解啊，我画了这张详细的 HTTP 请求示意图，用来展现浏览器中的 HTTP 请求所经历的各个阶段。从图中可以看出啊，浏览器中的 HTTP 请求从发起到结束已经经历了八个主要的阶段，包括了构建请求，然后查找缓存，准备 IP 和端口，等待 TCP 链接，建立 TCP 链接，发起 HTTP 请求，服务器处理请求，服务器返回请求和断开链接。然后我还通过了 HTTP 的请求路径解答了两个经常会碰到的问题，一个涉及到了 caching 流程，另外一个涉及到了如何使用 cookie 来进行状态管理。通过今天系统的介绍，想必你已经了解了一个 HTTP 的完整的工作流程，相信这些知识点至于你以后的学习或者工作也会有所帮助。另外你也应该看出来本篇文章有很多分析的思路在里面，所以在学习的过程中你也要学会提问，通过最终要做什么和现在有什么去一步步的分析并提出一些问题，让疑问带着你去学习，抓住几个本质的问题就可以学透相关的知识点，这能让你站在更高的维度去查看整体框架，希望它能成为你的一个学习技巧吧。最后还是留给你一个思考题，结合今天所讲的 HTTP 的各个请求阶段，如果一个页面网络加载时间过久，那么你是如何分析会卡在哪个阶段的呢？欢迎在留言区与我分享你的想法，也欢迎你在留言区记录你的思考过程。感谢阅读，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也欢迎你把它